祭坛台座的四角上和内院大门的门框上。正月初七，为那不慎误犯的人也应照样做，为圣殿取洁。正月十四，你们应过逾越节，七天吃无酵饼。在那一天，元首应为自己和本国全体人民献一头公牛犊为赎罪祭。七天的庆节，他应向上主献全燔祭。七天内，每天应献七头无瑕的公牛犊和七只无瑕的公羊，每天献一只小山羊为赎罪祭，还应献素祭，为每头公牛犊献一恶法面，为每只公羊献一恶法面，为一恶法面加一新油。七月十五日的庆节，他应献同样的祭品，七天之久应献同样的赎罪祭、全燔祭、素祭和油。